这样一则消息说，迪拜为了鼓励减肥的话呢，会送黄金。哎，马来西亚减肥成功的话呢，还可以休假；加拿大减肥呢，等于减税；俄罗斯减肥呢，会送煤炭。活了这么久，原来减肥还有这种操作呀！不知道你减肥的动力是什么呢？是为了吃的更多吗？ 全世界不懂什么

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00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找到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早上好，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很多小伙伴呢，早餐叫外卖，午餐叫外卖，晚饭还叫外卖，有时候一坐就是一整天，每天累得够呛，体重反而一路飙升了。调查显示说，62.27%的白领呢，认为自己存在过劳肥。工作三年，超过1/4的人体重会增加5公斤，胖了不单止不漂亮，最重要的是会不健康，小心哦。 一片乌云，我的脚也常常踩不到底，我的时好时乱发脾气，我的牢骚连我妈妈都不想听，从来没有嫁入豪门的命，到处幻想了头会中个2-3亿，哦，背个 LV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死不承认自己只是个老百姓，我就是反之辈，我想扮 NSA偶尔也打打瞌睡，反之辈，我碰到连续假期还会喊万岁，反之辈，我就是反之辈，你也是反之辈，我们一起来做快乐反之辈。我的男人缘是零，我的腿长也长不过0.0，罩杯再怎么挤也不会有 G， 哦，我的青春永远不敌那 SH， 唱歌到底比不上原住民，没得到进去还要说声恭喜你，主持功力绝对输给陶晶莹，幸好身边还有几个棒棒糖弟弟，我就是反之辈，可以的话我想要唱歌唱到60岁。反之辈，你说我太天真，其实我也无所谓哟。反之辈，我就是反之辈，你也是反之辈，做个快乐反之辈，没什么不对。Hello boys， 不身体，有时候吃点小亏就是占占便宜，赚钱不需要靠内线交易，我这样说你会不会觉得没说服力，这个世界有时候不太公平，爸爸说拜托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，没有下螺丝钉哪来的大机器，更何况快乐其实不需要犹豫， 都说虽然挣钱很辛苦，但是花钱真的很舒服嘛，对不对？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我们还是要撸起袖子继续加油了。人其实呢不需要太多的东西，但是要健康的活着，真诚的爱着，这才是一种富有。这碗鸡汤先干为敬。 不去苦闷散不去，为何我心一片空虚，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满腔恨愁不可消除，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，为何我的心不会死，明白到爱失去，一切都不对，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，爱已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，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，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，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， 上传了一份离职员工申请表，辞职原因写着我要像风一样自由，然后递交辞职信的姑娘呢是98年生的，工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因为她打电话回访的时候呢态度不是很好，然后就被领导说了几句，网友感叹说现在的年轻人说不得了呀，回头看年轻的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任性呢？ 跟你总比较